欢迎来到我们澳门街。首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赞助商先，包括了创丰物业投资有限公司、 VPPM 澳门录像摄影学会、浩天企业管理、赞记美食和 Petite Yaris 的。我们的节目呢其实会在五大平台播出，包括是 Machao321.com、 Open Sky Radio、 Magazine TV 和天台的。今天有我慕容米雪和誰啊？ 司徒文俊先生。 真的一月等我介紹真的過分。 為什麼你最近這麼少做節目的？ 我忙的嘛，我很多正經事做的。 例如呢？ 上班啦，看電視啦，睡覺啦，吃東西啦。 什麼你不是個只是出聲出樣的花樽來的嗎？ 我本身都不是一個花樽，我是一棵大樹來的嘛。 你竟然有這個自覺啊。因為呢試完慕容米雪呢，除了是即作為代言人呢，除了是會出下相啊、上下鏡啊、介紹下贊助商同埋做節目之外呢，其實慕容米雪好多時係代表澳門街啦，會係出去呢，同人哋傾一啲合作嘅嘢啊，或者係譬如對外呢，我哋有啲交流呢，好多時呢都會叫慕容米雪出去幫手㗎。咁因為好簡單呢，這個世界通常都係咁㗎啦，十個男人呢，咁有十個呢都係鍾意同靚女傾嘢㗎，就唔會呢即係對住個大叔嚟傾嘢㗎。咁所以好似我啊、阿台長我哋呢啲呢，咁就永遠都係喺後面咁擁個靚女去做咗先。咁所以呢阿慕容米雪呢早排呢就好忙啊，咁變咗呢就加上呢啲返工時間配合唔到我哋錄音時間呢，所以呢就做嗰幾集呢就冇亮到相啦。咁不過好多 fans 掛住你喎，好似話琴日定前日喺呢個 Facebook 我登咗相你啲甜品相，跟住有你嘅 fans 向你示愛添喎，公開話對慕容米雪極度有興趣喎。 我相信呢個你講大話咯。 真㗎，你上 Facebook 睇翻啦。 我完全冇見過啲咁嘅嘢咯。 你上去睇翻啦，你嗰、那個天字二號 fans 咧，銀影乜乜揭咧。佢問咗佢先，跟住另外有個叫 Stanley 嘅朋友仔即刻出嚟話對慕容米雪極度有興趣啊嘛！ 我冇嘢講，唔想同你講嘢，司徒文俊。 佢仲問你三圍添啊！ 我覺得你露出嘅能力 真㗎，冇呃你啊！ 得啦，我哋唔好再講呢個話題，你喺度污染緊其他人嘅名聲。 好啦，咁啊，今集咧好高興啦，因為你之前缺席咗幾集咧，咁已經我收到即係百幾封投訴信咧，就話澳門街咧冇咗慕容米雪咧，即係冇人會聽噶啦。咁就個收聽率咧就早排即係唔係公開調查。 唔係喎，我聽台長講話，而家個收聽率高咗好多喎，所以台長叫我少啲亮相啊。 嗱，有你嘅集數咧，就每集咧起碼咧有30,000人 download 嘅。咁如果咧冇你嘅集數咧，咁每集咧我諗得翻千零人到咯。 你咁多集加埋有冇30,000人 download 啊？你喺邊度做嘅呢個市場？ 呢個市場調查？哦，呢個市場調查咧就係讚記美食依家專業評估公司幫我哋評估出嚟嘅咯。因為我哋賣出咗30,000碗面喎，咁我哋賣嘅時候就會問啦：咦，你有冇聽麥家321㗎？咁通常都話有啊，梗係有啦。我哋嘅最中意慕容米雪整嘅甜品啊嘛，所以遲啲咧慕容米雪咧。啲甜品咧，係咪會喺讚記有得賣啊？ 我想講咧，而家個個都問你嘅讚記搞成點咯？ 讚記咧，咁啊，因為之前啦就出現咗啲問題啦，咁啊加上咧嗰個餐單咧，我要著手改良啦，咁所以咧近呢個半月咧，其實讚記咧就係冇去開工嘅，咁啊原因係兩個，第一裝修啦，咁我要改個入面啲格局同埋啲硬件設備啦。咁第二咧，我哋嚟緊個餐單咧，亦都會有啲改變。咁就除咗賣面之外咧，亦都可能會加入一啲飯嘅款式啦。咁另外咧，咁亦都係情商咗一啲好似阿成俊哥啊、阿慕米雪呢啲咧，識得整甜品嘅高手咧，可能我哋會即係擺啲甜品落嚟讚記度賣啊。咁啊試下咧，即係多元化少少，因為即係做生意就係咁噶啦。如果譬如發覺個市場即係俾翻個反應你，哇做得唔係太好嘅時候，咁啊梗係要改革啦。咁一係改革，一係就結業嘅啫。咁啊結業之前，咁啊梗係改革咗先啦。咁啊所以咧，讚記嚟緊咧，其實都會開翻噶啦。 咁就咁啊，大家拭目以待啦。咁啊，好唔好意思咧？因為之前有幾個嘅聽眾咧，咁啊，分別喺香港啦，或者係國內咧，落到嚟澳門，咁都同我講話，喂，去到冇開到門，咁啊，真係萬二分唔好意思啦。咁啊，要你哋白行一趟。咁啊，遲啲開翻咧，咁啊，嘢飲嘢食我嘅嚇，唔使講咁多啊啦。喂，咁啊，今日咧喺進入今日個主題之前咧，咁首先要回應翻少少聽眾先啊。咁啊，即係上兩個禮拜咧嘅節目出咗街之後咧，咁不約而同咧就喺 Cools 討論區啦，咁另外喺 Facebook 嘅嗰個短信啦，同埋喺呢個電郵咧，三方面咧都有聽眾問及啊，話我提及呢個熊貓金熊貓銀幣啊，即係呢個中國嘅銀幣咧，就想我講多啲。咁另外咧就話即係即係重點又想我咧講下，其實而家嗰個投資攻略，其實如果係買銀幣應該係。是不是應該淨係買曬中國嘢咧？定係應唔應該，譬如話因為而家好似英女王登基六十年啊，咁樣應唔應該話將嗰個投資嗰個重點可以放翻落去其他嘅銀幣上面啊？或者係譬如一啲外國啊，美國或者歐洲，譬如話美國啦、奧地利啦、加拿大一啲投資嘅銀幣咧，其實而家係咪入手嘅時機咧？咁啊，想我咧揾一集講翻啊！咁其實咧，今集咧就唔會講嘅，咁啊遲少少啦，我就會回應翻嘅啦。咁啊，以上咧即係幾位朋友提問咧，我就已經係即係喺電郵上面咧回覆翻啦。咁都係叫佢都係一句嘅啦，留意之後嘅節目啦。咁啊，我可能咧就揾翻阿 Travis， 咁我哋亦都係會講翻一集啦。咁另外咧喺即係玩具嗰邊咧，同埋動漫嗰邊亦都有朋友啦，亦都係問到啦，話喂魔戒系列嘅 LEGO 啊，咁而家咧已經係出到如火如荼咯喎。咁加埋復仇者最尾一款嘅 LEGO 咧都出埋嚟啦，咁啊幾時講下 LEGO 啊咁樣，咁啊呢個你放心，咁呢張期票咧亦都係會找嘅，會兑現嘅，咁啊即係好多謝大家支持先啦，咁啊最尾咧咁亦都係有即係動漫版嘅朋友啦，就想我即係 review 啊講下即係魔神英雄傳啦，咁啊早排 Wolverine 出嘅龍王丸啦，同埋想我講下 ES 合金呢個系列，咁啊玩具呢一 part 咧，其實我就密謀緊咧，就同呢個 Open Sky Radio 啦，咁啊同阿高迪安啊，咁我哋可能咧會遲啲咧就即係專輯咧輯埋，咁啊整一個玩具節目嘅，咁啊仲安排緊，咁如果未做得成得好啦，咁澳門街咧可能都會揾翻兩集，即係講下玩具啦，咁因為始終其實玩具嗰個聽嘅人唔係話冇，但係咧就一定冇其他 topic 咁多噶啦。咁希望你哋見諒啦。咁另外咧，今日咧嗱，阿無龍米雪咧，頭先阿靚女介紹咗五大平台喎。咁之前其實即係喺呢個Our Radio 走咗之後啦，咁我哋變咗四大平台。咁今日變翻五大平台喎。咁有個乜嘢新嘅平台啊，靚女 ？Ragazine。 Ragazine 點傳 ？R A G A Z I N E， 即係 magazine。M 變 R， Ragazine 顧名思義啦， Ragazine 就M 變 R 啊，咁啊其實我細佬我讀書讀好中意嘅啫，咁啊其實都唔係好清楚嘅，因為咧 Magazine 呢個字咧，其實喺我哋嘅解釋咧就係彈夾喎，即係槍嗰啲彈夾，擺子彈嘅彈夾叫 Magazine。 Magazine 係啊，咁另外一個 雜誌 係啦，另外一個詞就係雜誌啦。咁 Ragazine 顧名思義啦，就係一個咩平台呢，就是有呢個電台節目啦，咁另外咧有資訊性嘅嘢啦，咁就係即係好似一本雜誌咁樣，有消閒有資訊嘅，咁就呢個名其實改得好靚，好靚仔，好好嘅，咁亦都好開心啦，因為咁早排啦，咁同 Ragazine 咁兩個負責人啦，咁阿迪啦、Kelvin 啦，咁亦都係我兩個好朋友啦，咁我哋一齊咁聚會啦，咁又嗌埋牛哥啊，咁一大班朋友啦。咁啊，好開心喎！嗰次喺香港咁啊，有埋阿滔滔喺度同我哋招呼去食飯喎，係咪啊？ 係啊，仲見到投資界名人啊嘛！ 投資界名人，咁你同佢影完相之後，有冇啲股票有冇斬獲啊？ 冇啊，我買唔切啊！ 咁大鑊噶咯喎！咁你買唔切，隨住你嘅你嘅財產下降，咁我咪又要下翻呢個貧窮線咯。 哇！聽講係你仲爭我錢啊！你搞到我落咗貧窮線啊！你快啲檢討一下啦。 我都成日叫你，我話不如咁啦，即係你有冇睇阿司徒甲大咧？即係我都係我哋其中一個老友啦。咁你有冇見到佢最近咧係咁 promote 呢個女師傅啊？ 哇！女師傅好索啊嘛！ 你見過真人未先？ 我應該見過㗎。 真人得唔得㗎？ 一樣咁得啊！ 因為事完咧，上次我登咗女師傅嘅片咧，跟住有人問我慕容米雪同女師傅大比拼喎， 冇得比咯。 邊個輸啊？ 咁梗係慕容米雪輸啦。 點解咧？ 輸九條街、啊。 你指樣身材定係性格啊？ 我諗我唯一一樣嘢好過佢嘅就係自知之明咯。 哇！呢句嘢， 因為佢唔需要有，我要有。 呢句嘢好有骨喎。咁啊，其實咧，嗱，絲綢夾帶啊，即係 我意思係佢真係好好啊，你唔好誤會啊。 絲綢夾帶即係我哋 Facebook 嘅紅人啦，唔係 Facebook 係 YouTube 嘅紅人啊。咁就亦都係我哋朋友嚟嘅。咁啊，之前咧，咁啊喺香港有個聚會，咁啊台長啦、慕容米雪啦，咁啊同埋絲綢夾帶啦，咁啊一齊食下飯啦，咁啊傾下偈啦。咁佢最近個短片咧，入面有呢個 Iron Man 嘅面罩啊。咁大家咧細心啲睇下啦。咁其實個面罩咧就係同我哋澳門街咧，即係平時絲綢民進帶嗰係一樣嘅。因為上次我哋聚會咧，咁大家交換禮物，咁我話攞咗個面罩去作為呢個澳門街嘅紀念禮物同佢交換啊。 跟住你就收到女師傅嘅一個飛吻啊嘛。 係冇錯，有女師傅貼身嘅攝影用品，一塊反光鏡係咪啊？咁好犀利嘅喎，可以影到啊慕容米雪好靚女喎。但係慕容米雪，你有聽眾咧喺 Facebook 度問我，點解最近睇你啲相咧，好似成日都好眼瞓啊，個人個樣好似好殘咁樣，你係咪好攰？係咪最近係咪成日都冇得休息咧？係咪做嘢太辛苦咧？係咪司徒文俊逼你做得太多嘢咧？ 係啊，司徒文俊佢虐待我啊！ 哇！呢啲咁嘅説話你都講得嘅，你講清楚啲好喎，點虐待你啊？ 佢周圍將我啲聯絡俾人哋啊，跟住之後搞到個個都揾我啊，幫手做嘢啊。 啊，好似話你有啲瘋狂聽眾咧，之前唔打唔撞攞咗你電話，跟住可以凌晨五點幾六點俾電話你嘅喎，係嘛？ 我簡直呆滯咯。 哦，係啊，咁啊喺度公開呼籲一下，即係呢啲咁嘅有啲都係朋友嚟嘅，都識嘅真人咁啊。不過咧就即係真係嘅，人僅有休息嘅時間。即係打電話俾人係一個學問嚟嘅，咁通常咧過咗下晝兩點啦，至到夜晚六點呢段時間咧，咁就一般正常 office hour 人都冇死嘅，咁如果好似我哋呢啲做賭場嘅，咁啊梗係夜晚八點之後先揾啦，咁所以咧即係阿慕容米雪係做 office 嘅，咁就即係盡量唔好啦嚇，凌晨五點六點咁俾電話咁啊，即係因為去到最尾。你要知道啦，咁人哋唔會發你脾氣噶嘛，人哋發係發佢附近嘅人嘅脾氣噶嘛，咁有啲人就好慘，成為代罪羔羊噶啦，啊，因為嗰日咧，你收完個電話之後咧，講起阿敏準，佢一腳伸咗落嚟啊，司徒文俊度咯，不過，不過算啦，既然我爭你錢，我都唔好意思嚇、還翻手嘅，係咪先？ 係嘛？咁你 又 識做啦？ 好，咁啊識做咧就係、今日嚇，點解我哋又會講讚記嚟緊？可能有甜品賣咧。咁啊原因今日嗰個 topic 咧，其實咧就想講好耐，不過之前咧，咁啊慕容米雪咧就話唔得，因為我唔夠經驗，亦都咧唔齊備工具，所以咧我唔講得。咁啊講緊係乜嘢咧？咁就係講下慕容米雪咧近呢個零兩個月啦，咁其實咧都專注咧。得閒嘅時間咧，就唔去整甲啦，唔去扮靚啦，咁啊，亦都好少話走去做其他嘢啦，又冇乜去玩喎，冇去蒲喎，就成日咧匿喺個廚房度喎，咁啊整完。 你幾可見過我去蒲啊？ 細個時候咯，早十幾廿年前啊，喺呢個 disco 度同你相遇啊嘛。 你都傻嘅。 係啊，仲係洗手間添喎。 你都黐線嘅。 因為你飲醉咗入咗女廁。 我都未去過 disco， 你都傻嘅。 你覺得真係有人信啊？好啦，啊好啦好啦好啦， 係。 慕容米雪唔係 wet 妹嚟，佢係一個好乖嘅學生。咁啊，一件一件嘅作品咧就擺咗上呢個 Facebook 啦。咁啊，講緊咧係呢排沉迷整啲乜嘢咧？ 蛋糕。 你唔好聞住先啦，雖然而家有個成品喺度。咁啊，其實點解會無端端會有興趣整蛋糕嘅？ 你唔覺得整蛋糕係一種藝術嚟嘅咩？ 哇！即係其他人講咧，我覺得呢句嘢好動聽，但係喺你把口講出嚟咧，我覺得有啲嚇，因為你本身都係藝術嚟嘅。 你下次唔好食。 哦，對唔住，好繼續。咁啊整蛋糕咁啊，而家整個人兩個月啦。其實你係新手定係之前已經識㗎啦？ 完全唔識。 即係完全係由零開始。 係啊。 咁點解會無端端有興趣走去整蛋？咁多嘢唔玩，點解整蛋糕啊？唔去整下衫，唔去搞下其他嘢，點解要整蛋糕呢？ 我其實本身源於係我諗，我係冇焗爐嘅。其實一直我都係想整蛋糕呢樣嘢嘅。 係。 但因為冇焗爐嘅關係，咁就覺得算啦，都係唔整唔到噶啦。因為蛋糕多數都係焗噶嘛，你唔焗嗰啲都係得。其實我開頭淨係整一啲芝士凍餅咁樣嘅，其實唔需要焗爐，淨係雪櫃就得啦。 跟住後尾咧，好似有個暗戀你嘅。 不是咯，只不過是因為我見到廣告那裡有個新的爐出來， 跟住 那個爐 又 可以要來焗，又可以要來 問， 又可以要來整很多東西，可以炸東西。 於是你其中一個追求者就買了個爐貢獻給你。 我自己買的啦，麻煩，是不是你打算，是不是你打算贊助我，我都不介意的其實。 你自己買的嗎？ 是啊。 不是人家送的嗎？ 如果你打算贊助我，我都不介意，我聽天就給，不是我現在就去找張單給你。 好像說你那個追求者還要買完就要稱上去你指定的地方那裡，走到身上身汗。 你真的想多了。 跟住佢同你要求落飲翻支益力多，你都趕咗佢出門口。 你真係諗太多，我懷疑你真係思覺失調同埋唔知係，我覺得咧你唔單止冇時間觀念啊， 仲有精神病添啊！ 你平時好多妄想症啊，有時咧我今日同你講完啲嘢，你同我講話琴日咯。有時我講嗰啲嘢，你同我講，你未聽過。 你可唔可以俾一個專業啲嘅名詞？呢個叫老人痴呆，好唔好？ 但係我講，我冇講啲嘢，你又喺度作到有喎。咁呢啲唔係叫做老人痴呆係嘛？ 末期，老人痴呆末期，你明唔明啊？即係好似我哋嗰啲。 我覺得你有妄想啊。 五六十歲算係咁㗎啦。 你平時係咪？拍得遠多啊！你去落 DD 嗰陣拍得遠多。 我都覺得我有啲精神病，因為我對你太多性幻想啦最近。好，繼續啦。咁就快啲講翻呢個。 我唔想再繼續啦。 快啲講翻。快啲講翻蛋糕嘅事，未完啦，仲有排啊。 我唔想再同你講嘢。 喂，咁啊，講翻啦，呢個爐係咩爐嚟其實？ 光波爐。 但係如果傳統整蛋糕，其實唔應該用焗爐嘅咩？ 其實係㗎，不過光波爐又可以炸，又可以焗嘢咁。係。一個精明的消費者是應該要去一些新的嘗試和新的選擇。 咁會唔會譬如話用光波爐，其實即係同微波爐係差個字啊？其實係咪類似嘅嘢嚟噶？ 其實同微波爐完全點講咧？我覺得佢哋兩個都是用熱能嚟控制咯，即係微波爐是發熱，跟住去令到食物去煮熟啦。咁但係我相信佢哋嘅。 技術 傳熱方式是有少少我相信他們整熱蛋糕的方式有點不同， 即是個熱處理啦， 應該是啦。 喂，如果拿光波爐和微波爐焗出來的蛋糕，會不會沒有傳統焗爐那麼香呢？ 其實我想微波爐是不多焗到蛋糕的。 你有沒有看過古月小姐那些作品？古月小姐 全部都微波爐的。 古月小姐應該是用傳統焗爐整的。 哦， 是啊， 是正常咯，即係佢焗出嚟嗰啲咪會靚啲咯，同埋佢有技術啊嘛。 定係因為個人本身靚，所以焗出嚟又靚啲。 應該都係嘅。 有愛心啊，焗出嚟甜啲啊。喂，咁啊講下，喂，其實嗱，下一節咧，咁啊，我哋會將個重點咧就擺喺即係講下朱古力嘅處理同埋種類啦。咁啊，同大家上一課好簡單嘅甜品課啦。咁啊，喺下一節之前咧，咁我哋趁有少少時間，喂，講下啦。其實主要嚟計咧，你而家整蛋糕啊，你係整邊幾類型嘅蛋糕咧會？ 其實我冇乜成功嘅蛋糕，即係味道欠佳啦。 唔係啊，你上次嗰個芝士蛋糕同埋上次嗰、那個純朱古力定係嗰個叫咩朱古力蛋糕幾好食啊？ 哦，你話古典 朱古力蛋糕？古典個卡式嗰個都幾好食啊。 咁係咯，即係啲最簡單咯，譬如可能海綿蛋糕啊，一啲普通嘅慕斯啊，或者係巴菲啊。戚風蛋糕、啊、 你上次有個 cheesecake 你整咗俾我啦，同埋整咗俾我哋上次講呢、這個日本居合劍道嗰個嘉賓咧，俾阿 John 師傅食，佢都話一流啊，佢都話好好好味，好 creamy 啊。 不過係難得嘅成功貨。 係咪啊？嗰、那個係咁如果你咁樣計，其實做蛋糕嚇，係咪最緊要其實係用具啊，定係用料咧？ 我相信應該是用料，但其實有一些蛋糕用具都很必要的，譬如我講的戚風蛋糕啦。咁我首先要解釋一下咩叫戚風啦。咁戚風蛋糕的原意咧，其實就是要將蛋白同埋蛋黃去分開嚟處理啦，跟住去令到佢一個好蓬鬆嘅效果嘅，咁可以咬落去咧個口感好海綿啦。咁但係喺發即係佢喺焗嘅時候咧，佢係需要去漲到一定嘅程度咯，咁先可以去做到佢呢個咁鬆軟嘅口感。咁你除咗打得好，即係你除咗打材料打得好之外啦，咁你都需要一個叫戚風蛋糕模嘅。咁佢呢個蛋糕模就好得意嘅，係好似有個煙通喺入面咁樣嘅，咁出嚟嘅蛋糕就會有個窿㗎啦。 喂，其實除咗個爐之外咧，即係焗出嚟啦，咁有啲乜嘢成品係必須嘅整蛋糕？即係有啲乜嘢嘅用具啊？ 蛋糕模咯。 其實你講嘅蛋糕模係咪就係市面上唔同形狀蛋糕全部都係用蛋糕模嚟整嘅咧？ 都是啊， 即是不會說用手去捏個蛋糕的形狀出來 的。那如果你的手可以放在焗爐那裡，譬如個蛋糕焗一個小時，你可以隻手放在焗爐一個小時，你都可以用你的手的形狀來整的。 那以前呢說有個整蛋糕很厲害的蛋糕達人呢，有個什麼冷凍之手，是不是真的？ 你是不是看電視的 TVB 啊？ 是啊，看電視啊。 咁你睇一個冷凍之手用嚟做乜嘢咧？用嚟整蛋糕嘅咩？ 我嚟整，咪真係整蛋糕咯，唔係咩？ 佢用嚟整朱古力嘅喎。 係咪啊？咁我哋下一節就講下嘅咯，係咪？喂，其實你都有啊，你有冷凍之腳啊，你可以伸你嘅冷凍之腳落去整朱古力啊。 其實你咁中意飲紅酒咧，不如我下次攞只腳嚟踩嗰啲提子，踩完之後咧釀製啲紅酒。 哇！太 juicy 啦！ 釀製啲紅酒俾你。 可唔可以加埋你啲少女腳皮落去啊？咁我會覺得更加入味。哇！核突啦！哇！呢集唔出得街真係。嗱咁啊，啱啱咧即係呢一節啦，純粹解釋一下講下蛋糕嘅嘢啦。咁啊，專登嘅嚇，唔講太多。點解咧？一集講曬冇意思啦。咁因為澳門街而家成日都好煩惱，究竟講咩題目好咧咁樣。咁啊，所以咧嚇蛋糕咧，我哋又講下，跟住朱古力又講下。咁啊，八卦嘢又講下啦。咁啊，下一節翻嚟咧，咁啊，因為呢節都哇時間差唔多啦。咁下節翻嚟咧，我哋就繼續。咁啊，仍然嚇，今日我哋圍繞住個話題啦，就係呢個慕容太生活時段啦，就係呢個唔係慕容太喎。 咩啊？司徒 朱俊。係啦，係啦，咁就係慕容偉雪小姐嘅甜品時段啦。我成日爭啲講咗咩方太生活時段。 你幾時叫埋古月小姐跟我嚟講啊？我想聽下佢。 哦，你想聽慕容古月講蛋糕嘅事，定係講化妝扮靚嘅心得啊？ 我覺得應該要。對付你的心得咯， 對付我心得，不需要。古月小姐是一個又温柔有女人味又品格高尚， 可惜她不選你呢，我都知道，我知道你追求了很多年了，你真是慘，你不需要在個節目那裡公開 足足由幼稚園追求到現在，真是陰公，真是 陰公， 是啊，直至我三十多歲人撞見十二歲的慕容偉雪眼前一亮。好了，下一節回來我們再講一下這一段的情史， 拜拜。